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，亨利的魔法箱子。冬日节是多多岛上最特别的一个日子，到了夜晚，岛上会飘起美丽的雪花，亮起闪闪发光的彩灯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呢。这一天，胖总管交给了亨利一项任务，把一个很特别的箱子送到麦克尔农夫的农场上，然后通知所有的小火车在茶点时间到农场集合。 嘿，亨瑞，这可是个特别的任务啊。 这时候克兰奇把一个大大的箱子放到了平车上，嘱咐亨利一定要特别小心。 嘿，亨利，小心这个箱子。 亨利却很不耐烦。 我知道了， 他认为自己一定能保护好箱子的。亨利兴冲冲地接上平车，开出了码头，咔嚓咔嚓地向农场驶去。他又自豪又激动，这个蒸汽小火车喷出了一大团热热的蒸汽。亨利来到了农场，工人们小心地卸下箱子，把它放在雪地上。亨利有些担心，但是他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去通知其他小火车了。亨利急急忙忙地开走了，在一个岔道前面，亨利遇到了火车头高登，但是他一心惦记着箱子的安全，把通知高登到农场去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。亨利担心极了，他决定再转回去，回到农场去看看那个特别的箱子是不是安全。于是亨利调转车头，飞快地震动车轮，又回到了农场。亨利急急忙忙地赶回农场，却惊讶地发现雪地上的箱子竟然不见了，雪地里只有几棵圣诞树。哦，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亨利开始找，他一边找一边开，在一个岔道前面，他遇到了火车头托比和詹姆士。托比和詹姆士很远的就开过来给他打招呼。 嘿，亨利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担心的样子啊。 但是亨利根本就没有听到他朋友的话，也忘了要告诉他们去农场集合的事情。 哎呀，糟糕糟糕，我得找到箱子，我得找到箱子。 亨利转了一大圈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他又回到了农场，惊讶地发现地上又多了几棵圣诞树。 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亨利继续寻找箱子，在路上他遇到了托马斯和裴西。 嘿，亨利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着急的样子？ 托马斯和裴西微笑着跟他打招呼，可是他连话也没有说。亨利继续转动车轮，到处找啊找啊，田野、沼泽、车站还有支线上，哪里都找不到。亨利担心了， 我必须找到箱子，不然胖总管一定会对我非常失望的。 最后亨利只好又回到了农场，可是没想到刚才还空空的雪地现在竟然变成了圣诞树林。亨利惊讶地大叫起来。 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这个时候胖总管来了，他很生气，因为马上就要到茶点时间了，可是连一辆小火车都没有来。亨利难过极了，他对胖总管说， 哦，对不起，胖总管先生。 胖总管说： 哎，好吧，别担心，亨利，这些树就是从箱子里拿出来的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弄清楚真相之后，亨利又重新充满了干劲儿。他飞快地跑遍了多多岛上的每个地方，通知所有的小火车。 嘿，大家快一点，千万别迟到了，都去农场上集合。 小火车们都非常好奇，也非常兴奋。托马斯、裴西和爱德华接到通知之后，立刻咔嚓咔嚓地向农场跑过去。夜晚来临了，小火车们都来了，大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会有什么惊喜，可是却没有看到胖总管。亨利变得不安起来。 哦，胖总管去哪儿了？ 突然之间，四周都亮了起来。哇，到处都是彩灯，太漂亮了。美女小火车艾米丽忍不住连连赞叹。 哇，这可真是太美了。 连一向严肃的高登也惊喜地笑了。圣诞树上五颜六色的彩灯在黑暗当中不停地闪烁，又美丽又梦幻。这个时候，胖总管从圣诞树后面走了出来，他打扮成了圣诞老人的样子。小火车们都开心地大笑，他们很喜欢这个节日惊喜。啊，这可真是个惊喜呀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个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。托马斯疯狂的一天。一天早晨，托马斯高高兴兴地跑到修理厂去看望他的好朋友裴西。裴西前一段时间坏了，他非常沮丧，想要快一点被修好。托马斯离开了修理厂，他来到了纳普福特火车站，森林小火车巴斯正在那里等他。巴斯高兴地和托马斯打着招呼。 嘿，托马斯。 嘿，巴斯。 突然，托马斯听到了胖总管的咳嗽声。原来胖总管和森林小火车戴斯、费迪南都在这里。胖总管来到了托马斯面前，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。 嘿，托马斯，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 哦，好的，先生。 请带森林小火车去白灵顿码头，那里有非常重要的货物要装车。 托马斯带着森林小火车们出发了，他开在最前面，巴斯、戴斯和费迪南排着队跟在后面。三个森林小火车喷着蒸汽，欢快地呜呜地叫着。 嘿，伙计们，可跟紧了我。 半路上，托马斯突然想起他答应裴西要去修理厂跟他一起玩的事情。哦，这该怎么办？托马斯想啊想啊，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 嘿，我现在必须去跟裴西玩一会儿，我必须得去。 托马斯带着巴斯、戴斯和费迪南像一阵风似的先开进了白灵顿码头。森林小火车们看见高高的克兰奇都激动极了，大家问托马斯： 哦，这是谁？ 托马斯说： 这是克兰奇，他是个吊车。 之后，托马斯就飞快地跑回修理厂来找裴西一起玩捉迷藏。裴西高兴地锅炉滋滋直响。托马斯和裴西玩过游戏之后，又飞快地回到了码头。小火车巴斯、戴斯和费迪南正呆呆地看着克兰奇， 而克兰奇却一句话也不说。 托马斯很不高兴，他强硬地让克兰奇帮助三个森林小火车装货。 可是克兰奇不喜欢别人命令他，他嘎吱嘎吱地抗议着。 可是托马斯已经跑去找裴西了，裴西正藏在一片树丛后面，看到托马斯他紧张极了，一动也不动。托马斯心想，我必须找到裴西，我要跟他好好的玩，我必须努力，工作也得做好才行。托马斯没有找到裴西，于是又立刻叮铃咣啷地跑回码头。这时候克兰奇正把费迪南吊在半空中，这可把托马斯吓坏了。 哦嘿，克兰奇，你在干什么？快放下费迪南，快放下。 费迪南被吊在半空中，心里委屈极了。可这时候托马斯又想起了裴西，他还没找到，他又一阵风似的跑出了码头。 我必须找到裴西，我必须跟他玩游戏，但是我必须好好的完成工作。哦天哪， 托马斯一边找裴西一边惦记着还要在码头装货呢，他急得锅炉直冒泡泡。裴西慢慢地从树丛后面的支线开出来，托马斯没有找到他，让他沮丧极了。 裴西，裴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 裴西说， 我在这儿呢，托马斯，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。 托马斯也感觉糟透了，到现在货物还没有装上箱子，森林小火车们都在码头等他，而最糟糕的是他也没有找到裴西，让裴西一个人在树丛后面藏了很久。 对不起裴西，我想我们怎么才能一边做好工作一边觉得快乐呢？ 托马斯想啊想啊，一个好主意飞进了他的烟囱。托马斯车轮飞转，裴西紧紧地跟在他后面。 嘿，跟紧了裴西。 他来到了码头，巴斯、戴斯和费迪南见到裴西都非常惊喜。托马斯决定带领大家一起工作，做真正有用又有趣的小火车。 让我们一起来做真正有用又有趣的小火车吧。 托马斯接上车厢装好了货物，裴西也高兴地装满了货物，森林小火车们也跟着学。这一下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他们快活的锅炉滋滋地响。 嘿，快让我们变成有用的小火车。 森林小火车们看到了托马斯和裴西，他们的动作很标准，一学就会了。托马斯一个劲儿地称赞他们， 喂，大家表现得真不错，一个紧挨着一个，快点儿！ 小火车们装好了货物，排着队离开了百灵顿码头。小火车们心里都美滋滋的，这一次就连吊车克兰奇也点头称赞呢。看来想要又有用又有趣也不是不可能的嘛。 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一，那一喂，一二三四好不好？ 是一二一好不好？ 那你有几条腿？ 两条。 那我有几条腿？ 四条。 哎，是的。 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想过呀，怪不得每一次我们俩玩小士兵的游戏，你都睡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当时我还在想呢，这只兔子为什么总是比我多数两个数啊？ 好了，请你趴下。 为什么？ 你也有四条腿了，来，准备走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呱呱有些羞涩地请图书管理员介绍了一本有趣的书，这个管理员给他一本怎样玩杂耍，他捧着书很高兴地走了。第二天呢，他回来对着管理员说要换一本，管理员问他、那小朋友你现在想要什么书呢？呱呱马上回答阿姨说， 你们有教人修补破碎碟子的书吗？ 幼儿园里边，今天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正在背古诗，只听他念的是， 锄禾日当午，地雷埋下土，坏蛋走过去，炸成米老鼠。 今天早晨送呱呱去幼儿园，由于很久没去了，一路上他哭得肝肠寸断，千般哀求他不想去幼儿园，能不能不送他去幼儿园，老师对他不好啦，什么等等啦，还说数落老师的坏话。可是到了幼儿园，他刚刚碰到老师，没想到就突然口气一变，带着哭腔对老师解释说， 老师，我天天想你，来的路上我想你想的都哭了。 小朋友们在讨论家里边的宠物，呱呱说， 我爷爷养的八哥会说话。 团团说， 我妈妈买的波斯猫还会倒立呢。 呱呱听了不服气的又补充了一句说， 我爸爸我妈妈养了我，我既会说话也会倒立。 呱呱有一段时间痴迷看动画片儿，爸爸告诉他过几天就把电视给卖了，让他好好的学习，别老惦记着电视。这个时候呢，呱呱不以为然的对爸爸说， 有什么了不起，我长大以后让我女朋友买，照样能看动画片儿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惠佳幼儿园的高诗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猫拉车。 小猫拉车，小猫拉车，老鼠不坐，黄鼠狼拉车，小鸡不坐，灰狼拉车，山羊不坐，老虎拉车，谁也不坐。谢谢大家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小猫拉车，小猫拉车，老鼠不坐，黄鼠狼拉车，小鸡不坐，灰狼拉车，山羊不坐，老虎拉车，谁也不坐。